發展利益。使館發言人說，台灣、香港和涉疆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東海、南海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這些問題關乎中國的根本利益，不容干涉。發言人批評美日的言論完全超出正常發展雙邊關係的範疇，損害第三方利益、地區國家相互理解與信任，以及亞太和平與穩定。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在中午12點超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1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多雲，有一兩陣驟雨，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蓝田救护站的中线有意外，今次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蓝田救护站中线有意外。另外在东隧九龙入口，因为有工程近油荔村一段慢线封闭，今次现在影响到鲤鱼门道去东隧和油塘方向的交通都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鲤鱼门道近观塘游泳池和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咁就喺东隧九龙入口有工程，近油荔村嘅慢线系封闭。另外喺鲤鱼门道近蓝田救护站，因为有意外，而家车龙就分别排到去鲤鱼门道近观塘游泳池，同埋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仔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老道。另外，而家佐敦道同埋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清明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香港仔直至到下午六点钟，近香港仔怀仁永远坟场的一段背路道，以及是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怀仁永远坟场的支路都是暂时封闭。最后同大家预告一下啦，东铁线过海段因为有新轨道接驳工程，由听日的头班车起，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将会暂停，直至到听日的服务完结为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星期六很快，我们如果讲到下个礼拜就是差不多过了三分一的年份，那么时间的飞逝呢，在十年前讲和现在讲都不同的，因为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那些我们是以年月日来计算，现在是以时分秒，因为有些事情已经是叫做秒速来处理，秒速来解决的。那这个是电子时代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节目做到现在，我都觉得有些很大的特殊性在处。因为每个礼拜要讲那个礼拜同那个礼拜有关发生的事。而且你知道是周刊性质， 咁啊要材料嘅搜集、思考、研究、推测，咁所以咧自不然好多嘢咧就唔能够好 real time 好即时。咁但因为呢个节目原底咧系好偶然、好即兴咁提出嚟嘅，咁啊我自己电台都估唔到，一讲讲咗成15年嘅时间，本来系讲话13个礼拜，点知就讲咗15年，咁啊节目叫做50年后，咁啊当时嚟讲都觉得好快，好耐好耐以后嘅事，但其实呢个节目都进行咗15年啦，咁所以我觉得希望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能够同我一样咁理解，时光飞逝，抓住当下，喺当下里边享受当下最值得你身边珍贵嘅嘢，先系最重要。咁所以呢、这个呢一次嘅整个形势嘅发展到今日，我一路都喺处谂。我会不会变成一个时事评论或者形势分析的节目呢？后来我想哎都不理了，因为环境就变得这么快。因为如果你说讲文艺式或者讲故事式，当然不是不可以讲，因为呢我都大把大把材料去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最近我自己都做了很多同即是去搜集中国古代的故事有关的东西，怎样辐射在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的日常生活里面的各种的影子，都开始做这个研究。我将它这个研究呢，我自己作为一个叫做启蒙的研究。我研究的是在过去的1000年，究竟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教育怎样去启蒙我们中华民族的所有的一代一代的接班人、继承人，他们怎样使到我们的民族的风格、文化、传统、感情、价值观能够向下一代作传递呢？后来我就很着意看到一套的蒙学的丛书，所谓蒙学的丛书即是启蒙之学，是在正式的所谓正正规规的学位教育，即是由秀才开始的教育之前的启蒙教育。哇，我看完之后，我现在变了返老还童，返去当自己是青少年，由头向我们的民族由头学习过，由头去读回那套启蒙教育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大家其实 都是略略有所知的，譬如讲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这个很多这些这八本的启蒙的书呢，其实都是很值得我们的家长拿来读，怎样去帮助你家的小朋友成为一个你心中想他可以好好地成长的一个人。那我看到中华民族原来过去的千年这么多启蒙的书，我都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忽略得这么紧要的？那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先至想起，是的，在我这个70多年前开始上学的时候，我都有这一些这样程序，有些启蒙的程序，现在当然没晒了，全香港都没晒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开始入学校，第一件事呢，我妈妈就会带着我拿着一些那些小礼物，就是一些糖啊，一啲姜啊，一啲葱啊，一扎嘅小嘅俾小朋友嘅礼物，就翻学， 翻学第一日嘅仪式系咩咧？系老师主持同我开笔，同埋咧开始拜孔子。咁嗰阵时大概系香港嘅40年代嗰个时间。咁呢啲咁嘅程序咧，而家回头睇，真系充满着我哋中华文化嘅好优良嘅传统。咁亦都再睇我回想起我小学之前、小学初期所有嘅课程，哇！比起而家嚟讲，当然时代嘅距离好大，但系都感觉到佢嘅威力。咁所以我最近咧就系以咁嘅高龄啊，回头去由头去读过我幼稚园、小学嘅时候嗰啲启蒙嘅课本。咁当然嗰度除咗有开明商务嘅课本之外，亦有好多启蒙嘅课本，从三字经、千字文呢、这个一路讲落嚟。咁所以我最近再读翻嘅时候咧，真系掩卷叹息。啊，呢、这个就系中华民族。所以我觉得呢个节目啊，点能够多啲对我哋整个民族分布喺世界嘅我哋嘅同胞有一啲启蒙嘅作用咧，我都好希望能够做得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哋而家系一个互联网时代，其实我自己系一个唔用任何互联网嘅形式工具嘅一个人，我电话都冇嘅，除咗住宅身边嘅电话之外。我自己冇电话，冇任何呢啲通讯工具，冇电脑，咁主要就係靠我身边嘅年轻人，佢哋用晒呢啲器材，而我喺佢哋嗰度呢个攞我自己认为要有嘅资料。咁因此保持咗一种相当冷静嘅观察，而我嘅做法係将有啲同事我分配佢比较去睇同呢个中国唔系几啱 key 嘅西方世界嘅各种各样嘅言论，亦都搵人去睇国外嘅言论，亦搵人去睇香港、台湾同埋海外我哋嘅华侨华人嘅言论。咁想使到自己系保持一种好清醒啲嘅、冷静啲嘅观察去睇个全球，所以我自己系深深地感觉到喺呢个互联网时代啊，其实我哋系俾所有嘅演算程式咧掌握晒你所有嘅嘢，所以我哋无论讲咩，你嘅私隐啊，你嘅乜乜乜啊，咁对唔住啦，你只要喺呢个时代，只要利用呢啲工具，可以讲话。乜嘢私隱都係冇嘅，你有因為人臉嘅識別，因為你參加好多個族嘅羣組，呢啲羣組都有各種嘅傾向，無論係宗教性嘅羣組、科學技術性嘅、專業性嘅，又或者興趣性嘅，其實呢啲羣組裏邊個演算程式都可以演算到你呢個人嘅所有嘅情況。呢啲就係所謂你嘅私隱啦。有陣時呢個程式，呢啲咁嘅即係系統裏面掌握你嘅嘢，可能比你自己仲多。 当然是会比你身边的伴侣、兄弟姊妹、父母都会知得多。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这样的 AI 的演算程式控制一切的时代，我觉得最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澳洲总理找美国的大公司、互联网的大公司去谈判关于新闻的那个互动的问题，关于新闻的税收问题，关于怎样利用新闻的责任问题。啊，他不是找美国政府，他是找一间公司，这间公司大家都知道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些网络识别公司、网络公司。所以你看到呢，这些公司已经慢慢超越各界、超越国家去管控全球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不要以为你所想、所想、所做全部都是你独立自主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整个世界都是在树分紧边，在大的来讲可以分一边，就说啊，你是亲中国抑或亲美国，是亲这个五眼联盟的言论，抑或是亲中国的那个联盟者那些言论。但无论怎么都好，可以告诉大家听，我们都是完全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入了各种的堆，入了各种的同温层。无论你的衣食住行兴趣，你看的电影、你的文化艺术活动，全部都在程式的那个分析底下，他都会送很多资料给你，使到你自然就分晒群的了。所以我们很相信你会见到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每个现在的国家都是被互联网程式将你分了群，而这些程式又会回头控制你所有的生活、经济、政治的行为。所以所谓民主选举究竟是不是选你所谓你喜欢的东西，那谁是你喜欢的呢？你要记住，你的喜欢已经被塑造了，已经被引导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要有一种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保持一种放低一下你的电话，放低一下你所用的所有电子器材，试一下离开这些控制你的工具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日、两日，总不知你是要跟这些控制你的演算程式博弈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是自由，你是有个人自主的，你是没有的。如果你不自觉地去摆脱他对你的束缚、对你的引导的话，你其实就陷入在程式的牵引底下。可以说你的身材、你的高矮肥瘦、你的衣食住行、你的食刀辣抑或食汉堡包，陷入都可以在他的程式的引导底下。因此我自己向大家提一个劝告，每日找一个时间放低这些东西，离开一下这个时代，回回去其他的时代。每个礼拜、每个月找一些时间放低一下，无论是一日抑或两日，去做一下不是由互联网控制你的所有的言行程式。最好约一班朋友，喂，我们大家一起回到六十年代，我们大家一起回去四十年代，或者老的是四十年代，又可以回去十年前、五年前，不一定要样样跟足现在所有的 fashion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即是看看我们人类能否聪明到，即是大群的人类聪明到去战胜小群的人类人对我们的控制。咁呢个咧就我都觉得讲系咁讲啦，我谂我连身边嘅人我都劝唔到佢唔好放低一啲嘢，咁啊由佢啦。但系喺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咧，系会影响我哋嘅，就系而家当前嘅中美咁嘅情况底下， 这个是使到我们所有的亚裔华人都要面对的。无论怎么好，客观上是出现了因为两大国家的对峙，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话语权的种种的对峙，其实是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尤其是因为这个节目，很多朋友呢都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这个港侨，因为如果不是港侨，当然除了广东香港人之外，还有广东人啊，都是听得懂我讲嘢嘅。吉隆坡那边的、槟城那边的、新加坡那边的、各地的、移咗民的港侨呢，因为都是操大家同样的语言，所以大家彼此就用这一种香港式的语言来沟通。咁肯定听的都是咁嘅面孔、咁嘅眼睛、咁嘅颧骨、咁嘅头发、咁嘅身形。咁最近大家见到嘅嗰啲，我哋大家都认为唔应该出现嘅现象，就几乎系个礼拜都出现嘅。咁呢啲显然系同最高嘅权力当局佢哋之间嘅互动所造成嘅世界性嘅一种影响。试想，如果呢几年唔系美国咁强烈地将中国放喺一个对立嘅位置，唔系造成最近呢几年咁强烈嘅情况，又何来会突然间亚裔？因为你知道咧，我相信美加嘅其他国籍嘅人咧，系分唔清亚洲人咩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台湾人、新加坡人，佢哋系分唔清嘅。咁因此咧，好簡單地就係叫做亞裔所造成嘅呢種咁嘅活動，當我哋大家係一定要反對。但係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咁而好相信啊，係同最近呢幾年咁激烈嘅兩個超級大國一二哥喺發展嘅形式、全球嘅對峙、全球嘅政治、經濟、文化嗰、那個對峙所產生嘅輻射已經直到我哋嘅生活裏邊啦，因此我哋各個地區嘅社群組群，我哋冇辦法唔面對一個咁樣變動緊嘅世界。 大門被你緊緊鎖上那一下。情绪像快将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比咒语可怕。提起他都叫你阴影恶化。任你自闭，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相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投身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便能看，囚犯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便无事干。假设再转万分就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怎遗忘同你他温馨的眼光。别再哭，别再梦，使你更牵挂，除了伴侣都应该拥有工作吧。红茶的馥郁，面包的香气满足吗？寻开心方法太多种，对吧？ 种花。微笑就是门匙，打开那困住你关卡。来临派对，要高声讲笑话。涂生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变能看。囚犯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别无时间。假设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怎遗忘逃离他温馨的眼光。别再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透露，本港新增大约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关心疫情下的旅游业界困难，当局一直有和业界商讨复办本地游。考慮的前置條件是員工需要接種新冠疫苗，如果不適宜打針，就要有72小時內的陰性檢測結果。被問到團友是否無需接種疫苗都可以報團，邱騰華說，如果只是參加單一次活動，要求他們打針未必可行，但如果再擴展至郵輪遊，行程有3日2夜，參加的人士事先注射疫苗會比較好。油麻地上星期三发生劫案，劫匪用车撞向受害人的私家车之后抢走1600万元现金。警方前日拉了4个男人，起回大约20万元现金，以及劫匪用赃款购买的名车和名标，总值大约150万。警方亦都在受害人的车辆入面发现 GPS 追踪器，相信劫匪透过追踪器得知受害人的行踪。警方說，一名商人連同2名職員運送1600萬元現金到找換店匯款期間，在油麻地海寶路往旺角方向被一架車從後撞擊，商人的車輛嚴重損毀，劫匪持刀和鐵錘打爛車窗搶走現金。警方翻查閉路電視和分析情報，發現犯人利用假車牌使用迂迴路線以掩飾行蹤，警方相信已經瓦解一個有組織的犯罪組織。南韓過去一日新增65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3日超過600宗，但較前一日略為下降。其中630宗是社區感染，213宗來自首都首爾，同日多4名確診患者不治。南韓累計113400多人染病，1794人死亡。衛生部門呼籲民眾在外出活動的時候，提防在學校、運動設施、卡拉 OK、餐廳、工作及宗教等公眾場所爆發群聚性感染。警告如果目前的感染趨勢持續，可能會對有關設施和經營處所實施更嚴格的規定。當局從2月底開始為民眾接種分別由阿斯利康及輝瑞藥廠生產的新冠疫苗，至今有超過148萬人已經打針。天氣方面預測是多雲，有一兩陣驟雨，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有一兩陣雨，下周中後期大致天晴。現在氣溫23度，相對濕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蓝田救护站中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大消散。咁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因为有工程，而家近油荔村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九龙入口，因为有工程，近油荔村慢线封闭，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示打到西行过海的龙尾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繁忙，龙尾爱民村。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湾仔道因为有路陷，介乎宝灵顿道至到坚拿道西的一段湾仔道全线仍然是封闭。咁最後提提大家，清明嘅特別交通安排咧，喺薄扶林，直至到下晝五點鐘，介乎域多利道至碧麗道嘅一段金粟街係改為單程南行。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 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古今風雲人物。南唐后主李煜， 契丹人啊喺中原清帝失败呢个咁嘅局面，如果南唐唔系陷入咗呢个闽国嘅泥沼之中咧，亦都有机会啊插手嘅。 咁但系大肥肉唔打，就向边境冇乜发展嘅地方去出兵咧，其实真系有啲不智。 古今风云人物，南唐后主李煜，主持张伟国、曾卓贤，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Salam Aleikum，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大城小事的蔡基伟 Kevin。 伊拉克对于你来讲会想起什么呢？我会和大家分享我在伊拉克工作的所见所闻，记得留意啦。 Salam， 大家分享过我们就由科威特搭飞机入去伊拉克的情况啦。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大城小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完新闻，我想提一个问题给我们差不多所有的听众，全球的华人听众，问一个问题，用广东话问，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你嘅心目中，你嘅答案系咩呢？点解会出现中美对峙得咁犀利，博弈得咁犀利呢？点解会有咁多咁嘅现象？譬如好似话，就呢十八日之间。罗斯福号在南中国海游弋，美国的军舰又在长江口展示航行自由，而又有德国的战舰、英国的战舰都说要来亚洲、来中国旁边显示航行自由。我相信大家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会没有问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个问题呢？这些我都希望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这些情况会突然间出现这么多？当然德国那个呢就有些巧妙的。我所知道的消息呢，他是先通知中国政府说他要经过这里这里这里，按规矩通报了，然后他公开呢就说我显示航行自由来响应美国一些做法。咁当然澳洲啊，嗰啲就都系咁做啦。我希望大家想一个问题，点解突然间喺两三年之间，中国会成为呢一批英语国家或者欧美嘅国家嘅大对手、战略对手？点解会突然间变成咁呢？再记得几年前，我哋好开心话习主席去白金汉宫。做英女王的宾客，我们见到习主席走去英国喝啤酒吃这个薯片，我觉得啊，好了，我们毕竟 我哋全世界真係有機會進入人類嘅命運共同體，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啦。但係事隔幾年之間，全世界變曬。如果你將你變咗嘅情況問多幾個，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當然我知道有啲講法就話，哦，因為咧中國政府太霸道啦，因為中國政府嘅領導人太牙刷啦，所以咧就引出人哋要嚟抵制我哋。我哋如果謙虛啲咪冇事咯。咁各位，如果係咁問咁講，咁我問一聲：二十年前北約炸中國嘅，我哋嘅領館用鑽地500尺嘅鑽地彈炸到去我哋中國領館嘅地牢，死咗我哋咁多記者同埋外交人員。最近魏防長去呢個南斯拉夫，即係舊南斯拉夫嘅屬國塞爾維亞，刻意地去嗰度拜祭。當習主席前天都去過，話呢條數北約未找嘅，你唔好成日喺樹挑釁我哋。各位請上一上，堪布得過領館都俾人炸咗，我哋冇出聲，只係形式上表下態。老實講，領館被炸係可以宣戰嘅，我哋何嘗唔係叫做好堪布咁樣唔出聲？你想一下，就喺嗰一年，王偉呢個空中空軍戰士喺我哋海南島嘅附近嘅領空，點解會同美軍軍機直接撞呢？咁就係因為入曬我哋領空，喺處進行緊偵察，我哋嘅軍機就用呢種最可以講話最 humble 啊，最謙卑嘅形式嚟為國捐軀撞。嗱，呢個撞啊，差唔多係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對美國作戰嘅時候都幾傳統嘅方式，由朝鮮戰爭開始就準備一架一架同你鬥撞噶啦。嗱 ，humble 得過俾人炸管，我哋都唔出聲；俾人喺我哋嘅領空上撞我哋嘅飛機，我哋都只係作一啲態度同埋作一啲應有嘅表現要求就算數，因為中國政府係禁住曬。當時稍微有啲示威都被勸唔好再搞啦。嗱，呢啲都係國家喺嗰個時候好忍讓嘅姿態。我想請問各位聽眾，忍讓係咪可以得到和平？忍讓係咪可以得到承認？事實就證明唔係。如果睇下1901年嘅辛丑八國聯軍，睇下1950年嘅朝鮮一國對14國八國聯軍嘅時候，都係咁多國家一齊打入嚟。請問我哋嗰陣時點樣有牙刷？點樣有得惡？我哋老實講，棉花都衣不蔽體。我哋嘅司令官彭德懷將軍講：我哋寒無食，寒無衣，飢無食。我哋尚且要拼死抵抗。嗱，各位，如果有人話中國因為牙刷，所以佢哋就要進攻我哋啦，所以就要壓制我哋啦，我覺得請你打開曬所有資料，細心思考一下。呢個係因為中國牙刷，中國型叻，中國霸道所造成嘅咩？好似最近嘅新疆問題，中國政府講嘅資料你可以唔信先，即係講到新疆嘅情況。但係美國鮑威爾時代嘅國防部長嘅辦公廳主任 Wilson 將軍，上教嚟嘅啫，佢話要對付中國就係要喺阿富汗 在塔利班那里拱人入去中国搞乱新疆，就是压制中国的唯一的方法。这个是几好多年前讲的了，所以请大家注意，不要跟住美国的话语权利思考来想嘢来反应了。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这个在香港的老香港人，我受各种各样的左左右右的英美的中国 的思想的影响，我都是直到差不多可以讲话三四年前，我都非常侧重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法，我处处都是侧重人类大命运共同体。我都不想讲太多好像会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情绪的事，我尽量回避。听我这个节目的朋友可以为证，如果他跟了我这个节目多年的话，我是尽量去回避。但是为什么避到今时今日，我可以告诉大家，本人觉得避无可避啊！你跪在树的时候你跪得不够低，你趴在树你趴得不够贴地。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在西方来讲，就是因为你要求复兴和强大，你要求离开这种状态。如果你继续是会走类似第二个世界的人口大国那种的选猪啦、选牛啦，那种民主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那条路，一直都不喐得，是在地下度拉来拉去，做他的这个市场，做他的资金去的地方，做他平价生产原地，继续用他的美元、石油源，继续用他军事在世界上边维持着美国自己所讲的世界秩序，那什么都得。所以最近在阿拉斯加的会议，我们的外交领导人讲，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了。确实现在你没办法再吃这一套。我在印度，去印度很多次，我亦都去过新疆，我亦都去过西藏，新疆唔止一次。我亲自落地去喀什、去乌鲁木齐，睇到我哋国家、我哋嘅人民喺新疆、西藏嘅发展。我由西藏拉萨一路坐车落林芝，睇到各省各市支持西藏各个县市嘅情况。老实讲，我当时就同同团嘅人讲，哇，国家花好多资源来支持他们。各位，我们只不过是想做好自己的国家。没人能够否认这两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最高质素是现在。无论我们的衣食住行，容纳我们还有很多医疗上的缺点、药物上的缺点，还有很多法律上的缺点、施政上的缺点等等。我自己在中国几十年做事，我完全知道这些缺点在哪里。但我亦都参与着整个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我亦都亲自去关注我们所在的地区和当地政府的合作。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和我们的国家同进步、共命运、 共方向的一个香港的一个企业。因此本来我都是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隐隐样样是吧就算啦咁。但在我身边发生的事同埋我亲自去观察的事，我现在看的更多的资料，我看到无论你怎样隐扬，无论你怎样想求取和对方和平共处，你讲你的，他做他的，中国不能够只是服从美国自己单边独大他定出来的规律，中国服从的是世界共同的规律。现在这些问题我知道牵涉到很多的讨论，再讲下去我们的听众都听不得几清楚的了。但无论怎样，我想说一切是围绕着中国想复兴想强大，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大概将近十年前，十零年前，我阅读剑桥大学的《中国通史》十几本，我阅读哈佛大学的《中国通史》六本。在这个阅读的比较里面，我当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他们在说讨论中国是究竟是三千年的这个完整的文明啊，抑或是五千年呢？咁我当时都是用一个学术态度来研究是三千年定五千年。后来整个社会上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的三千年定五千年问题逐步逐步就去到一个中国从秦开始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制度的理解的问题。在这些这样的问题的讨论里面，到现在我看到矛盾爆出来了。是因为美国现在组织的世界的这个英语发展的国家是集中对这个文明想进行否释和挑战。所以英国有个学者说，他说美国的做法不是挑战中共，是挑战这个五千年的文明。一个二百五十年的文明的初歌，想挑战一个五千年的文明的存在的世界地位。各位，请你们想一想，这个是合理的吗？为什么二百五十年的美式的文明就应该dominate 领导管控全世界，七百几个军事基地遍布全球，他们这样做就合理的。他不签海洋公约，不承认所有的海洋公约里面的关于二百海里经济区、二十海里、十二海里的那个直属的国土，全部不承认。原因我美国就是全世界，我的海军可以去到全世界，有自由航行权。各位，你们真的以为美国为其他国家拿自由航行权吗？中国几时不准他们来啊？是美国其实借这些东西想否定人家复兴的时候应有的权利，行的是美国准则。各位，如果我们继续是衣不蔽体，我们继续是好像1901年那样，那不用讨论到他赢了啦。但现在不是，时间不是这样，麻烦你们不要掀错本通胜。那本通胜即是黄历，不是1901年，现在是2021年。因此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到矛盾的焦点其实就是一个美国这个体系要保持它全世界的利益控制的问题。美元可以任它们印，美元操控石油，要操控石油，所以中东二十几年的惨不忍睹的情况，我们很多机构的同事，有些是叙利亚的那些国籍，他说一个如此美好的国家就这样被美国全部破坏了。过去这二十几年， 中國在全世界破壞乜嘢咧？冇做到。過去二十幾、三十年、四十年，特別上次戰後，所有嘅世界級嘅破壞都係美國做嘅。但係反為冇人講一聲對佢嘅譴責，無端白事炸伊朗，炸伊朗嘅將軍，殺人哋嘅科學家，無端白事炸話伊拉克大殺傷力武器，鮑威爾喺聯合國拿住中嗰啲。人話根本就係嗰啲洗衣粉嚟嘅啫，就話呢個大殺傷力武器。咩叫大殺傷力武器咧？毫無解釋。美國嘅知識界亦都唔問，世界嘅知識界亦都唔問。呢、這個就係因為佢掌握曬所有話語權。佢哋嘅電影《Mission Impossible》去全世界執行美國嘅法律，冇人問佢有冇超越國際法。嗱，各位。而家只不過中國強大到可以帶頭，喂，唔該你守翻大家嘅共同秩序，唔係淨係你美國定嘅嘢。矛盾就喺呢一度。當然後面就牽涉到印美鈔嘅權、石油控價嘅權，美國再靠乜嘢喺世界上維持住自己嘅控制權同埋霸權呢？就是軍事科學技術，所以最近可能大家冇乜留意，我唔敢講後面會發生咩事，我諗我下一次再講啦。 You know. 来曾闷到，现在你带跌红袍，然后我落极米土再相遇，为何全受互报，现在你赐予任务，然后我受命与路才争辩，和谐无路数，昨日你有你旧路，明日我有我后路再分别，由来受云密布，昨日各有各阵道，明日各有各自路才下坡，随旋律一走，现时不贪图，想爱的新角度。